酱肘子产品每天的产量上吨。春节到来，天福号酱肘子历经百年的记忆，又将为现代人的餐桌带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腥、浓香醇厚的美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让凉凉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王芬那里找到了突破口，终于搞清楚了这么多年来为什么陆家没有女婴的原因。始终没有开口的安枕突然问王夫人，按照您刚才说的，陆哲南和陆寒冰都各自有一个姐姐是吧？他们被您救起之后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您跟他们联络过吗？您知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下落？王芬摇了摇头，他们被人收养后，我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察觉到王芬的声音越加微弱，凉凉决定今天先到这里，鼓足勇气将噩梦般的往事和盘托出之后，此刻的王芬一定是异常痛苦。凉凉和安枕走下楼梯，这一刻陆家宅在两人心中已然是恶魔的栖息地。这个时候凉凉的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他接起手机，狐狸有新发现，去看看。凉凉挂掉电话对安枕说，难道又找到了新的尸体？安枕坐回轮椅，凉凉推着他径直走到湖边，看见了凉凉，一位鉴定科的警员指着地上的某样东西说，梁队，这是刚刚从湖里捞上来的，不知道和案子有没有关系。摊在地上的是一块面积巨大的透明塑料布，布的边缘沾着几根皱巴巴的银色胶带，因为沾染了不少淤泥，塑料布显得脏兮兮的，但在斑斑污迹之中有五枚亮红色的印记异常突兀。安枕飞快地掀起塑料布，视线集中在那五枚印记上，这是指甲油吧？看着像， 但是还是要回去化验一下成分。 鉴定人员回答， 安枕凝视着这块塑料布良久，灵活的手指不停地点着左耳内的耳机。 这一刻，在安枕飞速运转的大脑当中，一块块碎片正逐步拼合在某个逻辑框架之内。 望着全神贯注的安枕，现场的警员都没有打扰他。过了半晌，安枕抬起头对梁梁说， 梁兄，让我见两个人，然后明天一早让陆家所有人都到客厅集合。 集合？ 对。 黑夜之中，安枕的目光极为清澈。 我要揭晓陆家连续杀人事件的真相，包括陆人死亡现场的水密室之谜，陆寒冰在密室中被斩首的谜团，以及犯下这些罪行的杀人魔的真面目。 浓密的云层徐徐散开，升腾的朝阳驱走黑夜留下的深寒，晨曦将苔湖染成耀眼的橘色，笼罩着陆家宅的薄雾逐渐散去，让这幢百年老宅展露出最真实的面貌。在这个大多数人还没有睁眼的早晨，陆家宅的客厅已经座无虚席。陆毅夫妻困顿地半躺在沙发上，身旁的陆里捧着一杯浓茶连连叹气。另外一边的沙发上坐着陆文龙夫妻和憔悴的王芬，边上则站着管家季中礼。租客钟可和叶武坐在壁炉前的两张椅子上，两人的脸色都不是太好看。剩下没到场的就是还在睡觉的陆小雨和仍然没有出院的吴苗，以及两名不见踪影的女佣。紫檀木茶几的正前方，安枕依旧坐在一张轮椅上，他的责任编辑兼助手杨森坐在旁边，两人的身后站着刑警梁梁和冷璇。 我说警官啊，昨天搞得那么晚，今天一大早又把人叫起来，你们到底搞什么详尽啊？ 陆毅揉了揉有些睁不开的眼睛，语气极度不满。 陆家发生凶案以来，警方一直处于很被动的状态，即使我们拼尽全力，仍然抵不过凶手的狡诈，每次都被这个拥有恶魔般智慧的凶手抢先一步。因为我们的疏忽，没能阻止第二和第三起命案的发生，也在调查上走了很多弯路，为此我感到十分抱歉。 梁梁向陆家所有人深鞠一躬，旋即指着安枕， 这位是警方的外聘画像师安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的调查顾问，在安老师的协助下，如今这一系列的杀人事件终于有望拨云见日，安老师将在这里揭露事件的真相，请大家仔细听他的推理。 推理？开什么玩笑？ 陆毅嗤之以鼻， 你们警方居然让一个外人来玩侦探游戏，可真有能耐啊，是不是福尔摩斯看多了？ 陆先生，请你收回刚才的话，什么叫让一个外人？ 冲动的冷泉向前跨出一步，驳斥道。 凉凉用手臂拦住冷泉，漫不经心地说， 陆先生，是不是在玩侦探游戏？请先听完安老师的推理再下结论，可以吗？ 见梁梁护着安枕，陆毅也就没再发声。 好了，我们开始吧。 安枕推了推眼镜，希望在我的讲述过程中，你们尽量别打断我。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等我说完再问。 那么就先从路人案件说起吧。 坐在对面的钟可咽了咽口水，作为见识过安枕推理能力的人，他内心对安枕接下来的发言无比期待， 始终困扰着自己的陆家杀人案真相，接下来就要大白于天下了吗？凶手到底如何制造水密室的？陆寒冰又是怎么被斩首的？最最重要的是，杀人凶手到底是谁？难道就是在座的人之一？带着这些疑问，钟可不想错过安枕口中的任何一个字。 路人案件中最大的难题，恐怕就是案发现场所呈现的密室状态。地下小屋的入口被积水堵着，而且没有弄湿小屋地板的情况下，路人的尸体奇迹般地出现在了小屋里。安枕顿了顿，其实要破解密室，有一种被称作困难分割的常见思路，只要把看似困难的事情分几步来完成，难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了。这个密室也不例外，我们不妨把水密室难题分成路人进入密室和路人被杀这两部分来讨论。首先，我认为路人在积水形成前，也就是他失踪的第一天，就已经跑到地下小屋里去了。他应该是有独自躲在小屋里喝闷酒的习惯吧。那天他也和往常一样，因为某些心事在小屋里喝得烂醉如泥，地板上那些空酒瓶就是最好的证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也没有从小屋里出来，而是继续用酒精麻痹自己。当天晚上持续不断的暴雨使得小屋门口积满了水，让小屋变成了密室。这时路人已经醉昏在地上不省人事。到这里为止，困难分割的第一步就完成了。而后直到第二天半夜，凶手才下手杀了他。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讨论过，冷玄还是忍不住打断安枕，但此时密室已经形成，凶手要怎么进入小屋杀人呢？安枕却自信地一笑，要解开这一点，切入点是现场的某样物证，那就是死者的手机。钟可回想起安枕当时对手机提出的几点疑问。死者的手机被砸坏了，但凶手并没有使用放在屋子北侧的锤子，也没有直接把手机带走，这是为什么呢？安枕的嘴角出现了一丝弧度。光凭这两点，这个水密室的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提问的还是冷玄。答案很简单，因为凶手根本就进不去。 我有点听不懂了。 冷玄更加不解， 你说凶手进不去，那他是怎么杀人的？又是怎么把手机砸到地板上的？ 这可完全不矛盾。安枕点了点耳机，凶手就是在不进屋子的状态下杀死了路人，并且砸坏了手机，这就是困难分割的第二步。现场所有人都眉头紧锁，只要利用某样道具就可以做到。安枕给身旁的杨森使了个眼色，杨森配合地拿出一台平板电脑，打开其中一张照片，照片里正是昨晚从湖里捞出来的那张透明的塑料布。大家来看这个，安枕指着电脑屏幕，这就是制造水密室的道具，一种以高压聚乙烯制成的 PE 复合塑料膜。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可塑性和柔韧性强，坚固耐用，还有防水的功能，常被当作防雨布或者是防尘罩使用。 只要有了这个，就能够把入口的积水阻隔在屋外。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塑料袋。首先，凶手潜入水下，把塑料膜沿着门缝四周紧紧地贴好，使用的是一种在水里仍然能够保持粘性的防水胶带。需要强调的是，塑料膜是粘在门框外围的，因此不会影响门的正常开关。在这之后，凶手隔着塑料膜握住门把手，向内推开地下小屋的房门。此时因为水压的关系，塑料袋的内壁则会被推向屋内，形成一个向内扩展的空间。而因为有塑料薄膜挡着，屋外的积水并不会流进去。但是因为塑料膜已经浸湿了，所以打开门时还会有少量的水沾湿地板。不过这些水有一部分蒸发到了空气中，还有一部分和酒渍混合在了一起，所以事后并没有人起疑。凶手进入塑料袋的内壁空间后，视线穿过透明塑料膜，看到了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路人。当时路人的位置恰巧靠近小屋门口。你们还记得路人的死亡原因吗？是无死造成的窒息。那么你们现在知道凶器是什么了吗？包括陆毅和陆里在内的陆家所有人脸色全都煞白。没错，原本用来制造密室的道具在这一刻瞬间变成了杀人凶器。凶手直接使用向内延伸的塑料膜压按在路人的口鼻，造成他的窒息。旋即他又隔着塑料膜抓起地上的手机，将它狠狠砸在地板上。但因为怕手机划破塑料膜，凶手也没敢太用力，以至于手机坏得并不彻底。做完这些事以后，凶手退回门外，把塑料膜内壁从屋子里拽出来，同时隔着塑料膜将房门关上，最后将塑料布和胶带收回。一起看似不可解的密室杀人就完成了。一言以蔽之，凶手所有的行凶过程都是隔着一张塑料膜来实现的。 竟然还能这样，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犯罪手法。冷玄惊叹的语无伦次，一旁的钟可更是听得彻底入了神，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震惊。 包括凉凉在内的其他人也都惊诧不已。安枕看了眼陆文龙，继续说，现在你明白小雨口中的宇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吗？ 是潜水衣。钟可抢先说出了答案。小雨说宇宙人全身都是黑的，其实是看到了穿着黑色潜水衣的凶手从积水里爬出来的一幕。 没错，要实现这个诡计，凶手必须潜入两米深的水坑。另外，你们还记不记得小雨说过，宇宙人是坐着火箭来的，那应该是把凶手背在身后的氧气瓶当成了火箭了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小雨并没有撒谎，他那天晚上真的看到凶手了，看来是我错怪他了。 陆文龙略显懊悔地摇了摇头。好了，关于水密室的谜团已经解开了，到这里为止没有什么疑问了吧？安枕看了看众人，也许大家还沉浸在安枕刚才的推理之中都没有作声。安枕就接着说，关于陆哲南的被害案，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多米诺空间轨迹的真相了吧？那么我们迅速来破解陆寒冰被斩首的密室之谜吧。众人努力跟上安枕快节奏的思路，屏息静待着他接下来的发言。安枕清了清嗓子，其实解开斩首密室的关键点和水密室一样，只要弄清杀害陆寒冰的凶器，密室的真相也就昭然若揭了。你们觉得是什么凶器弄断了死者的头颅呢？ 这种露骨的解说方式显然让陆离有些不适应，但他仍然选择听下去。见没有人回答，安枕继续说，验尸结果表明头部是被硬生生扯下来的，脚腕还有骨折的迹象。通过这两眼，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一个画面，死者的头和脚被同时向两边拽，最终头颅被扯下，脚腕也受了伤。 难道是怪物干的？ 陆毅故意插了一句，不，这不是奇幻故事，不存在怪物。安枕推了推眼镜，我们还是分两个部分来讨论吧。首先，拽住脚腕的东西很容易想到，那就是束缚在死者脚上的镣铐。那么另外一端拽住死者头部的又是什么呢？他再次向众人投以询问的目光，难道是口塞？冷玄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对，口塞并没有戴在脖子的位置。安枕摇了摇头，你们再回想一下，死者的死因是什么？死者是溺死的，这就说明他的头曾经浸在了水里，所以拽住死者头部的东西就是，难道是水结成的冰？又是钟可抢先说出了答案，正确，就是冰。下集当中，在安枕的推理和解说之下，众人才渐渐明白了，在那座悬吊的树屋之中，陆寒冰是如何身首异处的。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宪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